雪雕刻的伤，我的脚步穿越了城市的光，人海茫茫，我的背影倔强，逆风飞扬，不怕山高水长。我的肩膀残留你昨夜的香，我的眼眶逃不出你的守望，夜色苍茫，你的温柔滚烫，风雨之中我却只能四处躲藏。习惯这寂寞的时光。